節目名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當，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離地方， 講上抽筋講人講多，講多講冇人，講冇人，上流唔到絕對離地方。播 GSBOEMIAN 頻道， 係啊，係啊，播GSBOEMIAN 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天理地 BB 頻道啦。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個故事，每一隻股票背後都有無盡故事。羅尚佩 Eugene 以股為樂，以股為鑑，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好啊，咁讲到头先哦，第二节返嚟啊，第二节啦。头先讲到真係呢个港交所啦，咁我不嬲都觉得有一样嘢会发生，会令到港交所股价呢係大爆发嘅。咁我嗰样嘢不嬲都冇讲啦，唔係唔讲得，唔想讲住。咁所以呢我都係唔会讲囉。但嗰樣嘢發生嘅機會真係我覺得真係越嚟越高㗎喇。咁所以你話港交所呢，你無論鍾唔鍾意都好呢，你都坐啲喺身啦。坐啲喺身應該長線啲應該 ok 嘅。咁你話炒滬港通，咁即係而家基本上係兩三個層次去炒㗎喇。第一個層次就係、港交所 platform 嘅層次啦，即係上交所同港交所啦。港交所已經去到170多蚊，個成交已經去到800多億。我覺得 fair value 嘅、fair 嘅。你要再港交所上去，你係憧憬個滬港通帶動個港交所上去呢，你就諗一樣嘢，就係、個滬港通可以幫到港交所個成交幾多啦。即係港股個 turnover 有幾多啦。 係啦、 假設呢一陣因為升一癲，所以有800多億成交。OK， 假設回返來600億啦，得個市剩返啦。回返600億。滬港通嚟到每日個上下都用到嘅。多100多億。其實都係呢啲咁嘅億數嘅啫，都係800億左近嘅啫。咁所以其實個股價已經係首先係已經係 discount 咗個滬港通嗰樣嘢喺度。咁當然你又可以話，而家話120億咁上下啫， 遲啲會加碼㗎嘛。 一個禮拜後加240億呢，咁嗰陣時先算啦。係咁就冇人知啦。咁你咁講啊，吹你唔漲㗎嘛，大佬。咁可能會減呢，你係咪？咁所以即係你話滬港通帶動到嗰個港股個 turnover 呢，我相信喺股價裏面呢已經係 justify 咗㗎喇。咁所以港交所呢期我唔會掂㗎喇，講真。咁第二個層次就係券商個層次啦。咁就琴前日呢就呢個嘅新人萬國，香港新人萬國呢就拼咗 A 股嘅宏源證券。咁一齊搞滬港通、互聯互通同根生嗰隻啦。真係都要講下同根生，我睇咗喎。無線嗰套同根生喺 MyTV 有播睇咗喇。因為好多人都即係有個網友問我同大師，咁我就跟住睇下啦。咁真係再講一講啦。咁就新人萬國就買咗宏源，搞互聯互通。咁其實新人萬國買宏源，因為新人萬國做咗好多年嘅，以前買宏源呢，其實佢背後嘅意義呢即頗複雜㗎。喺我嘅理解當中，第一樣嘢，新人萬國香港你唔需要買間宏源去結合佢 A 股個平台㗎，券商嘅層面平台呢，因為大陸有新人萬國㗎嘛。咁但點解佢要咁做呢？好啦，好多人個即正常嘅諗法，第一個就係話香港新人萬國同大陸新人萬國唔啱雅囉。咁所以大陸新人萬國唔理香港新人萬國，香港新人萬國會唯有 搵個間囉。 搵個第二間囉。咁但你睇嗰個丟個金額呢，香港新人萬國應該唔夠錢俾。咁所以我諗，我估計呢就係話呢，係大陸嘅新人萬國其實想買間宏源。不過唔知咩原因，佢唔方便去買間宏源。 所以 就搵香港嘅新人萬國做嘅。咁呢個嘅 platform 嘅層，即係喺個券商嘅層面裏面呢，你好多想像空間嘅。你可以話香港間公司買間 A 股嘅券商。 或者 A 股嘅券商买间香港嘅公司，就好似时富咁样，时富又系我以前做过啦。即系近排呢两间我都系做过嘅，新人万国同时富都做过。 今日复牌啊！ 今日复牌升咗20%啦。咁啊例牌啦，咁啊而家你话国内嘅券商会唔会有兴趣？因为有沪港通，所以买间香港嘅券商，大家通一通咧。理论上系有可能嘅。亦都系绝对地有可能呢个可能性发生。咁但係更加有可能性发生呢，就係佢哋咪自己嘅整間囉。我无谓买咁买啦，亦都唔需要买間上市公司个过程咁复杂，买得嚟个沪港通都通完啦。咁、当然你话佢自己整一间都好耐㗎喎，係㗎啦，咁你而家先至嚟搞。你好似海通咁样神鬼早借咗嘅大幅咪好囉咁样。咁所以即係话喺嗰个嘅券商层面里面呢，个想象空间就会好多嘅。A 买香港，香港买 A， 捞埋一齐嚟玩，哩不啦，你点諗都得 ,ok? 咁就第三个角度呢，第三个嘅 level 呢，就係、是、普通一般嘅投资者啦。一般投资者。咁喺呢个嘅沪港通里面你可以玩咩呢？咁你玩緊㗎啦 ,AH 股差价嗰啲咁嘅嘢啦。咁呢啲其实个想象空间呢係窄嘅。是窄咗嘅。但你可以揀嘅 number 呢就多嘅。OK? 我哋讲话点解嗰个想象空间窄呢，就其实你而家炒嚟炒去呢都系 H 股差价嘅啫。你冇乜特别嘢搞嘅。你唔同券商，你同喺券商嘅层面里去，你可以话哦，新人万国可能会买咗国泰君安返嚟。你点估都得，好开心嘅你估到。跟住国泰君安呢又会买咗时富，时富呢又会将个大幅翻生咁，哔哩吧啦，你点谂都得吓。咁但系嚟讲，就系喺嗰个 H 股，即系沪港通嘅 H 股里边咧，而家嚟去都系窄到咧，净系 H 股差价咯。就 系 差价。 系啊， 炒嚟炒去都系差价股吓。咁但系你话好唔好玩咧？都好玩嘅，只42号仔唔觉唔觉一句升咗一倍噶啦。系啊，升咗一倍噶啦吓。只唔讲得啊，搞嚟搞去啊，都系过七过八，升到3蚊啫嘛，都未够一倍。是咪咁、所以嚟讲就喺个 H 股差价里面你个思维好窄，但係啲钱好集中嘅。有几好炒嘅。咁但係 anyway 点都好，喺嗰个 platform 嘅层面，喺港交所嘅层面，我觉得係 justify 咗㗎喇一个股价。所以你买落去呢、這个时候你揀买落去，因为沪港通嘅消息呢，我觉得个意义不大嘅。除非我心里面諗住嗰样嘢係会出现啦。如果出現咗嘅話咧，應該會破200㗎啦。因為以而家個滬港通嗰個情況嚟講咧，唔能夠呢三個字武力將只嘢推上200蚊。 係 推上200蚊，我覺得推得上嘅話會非常非常之咁困難咯。咁所以真係睇啦，因為而家距離滬港通佢好似話10月13號嘛。 係啊係啊， 泄漏風聲啊嘛。 泄漏咗風聲啦。 咁呢啲風聲係經常有嘅。你信則有不信則無啦。咁但係大家都估到都係咁上下啦。你嗰陣時話要搞半年，咁都係呢啲十月中啊十月頭嗰啲咁嘅時間㗎啦。咁所以嚟講就呢、這個你係咪繼續要衝落去呢個嘅港交所度呢、你自己諗諗去啦。咁、就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講出同更新啦。咁、有網友話問我點睇，我嗰陣時都未睇，我都唔知點睇嗰單嘢。咁、我睇完之後呢，第一個就係話呢，因為嗰個女主角呢係 真係靚嘅。 係啦，係咪 朱璇？ 朱璇，我朱 璇畫者嚟㗎。 哦，朱璇咁就話咁靚又咁窮又新移民呢，係咪應該去做雞會解決到呢？咁我第一樣講啦，靚窮新移民唔等於要做雞嘅，唔、一定嘅。 唔好牛哥思想。 係啦，唔好咁鬼刁民牛啦。咁我俾我感覺，即係同更新一套戲個感覺，我得一個感覺就係話嗰個點講啊？應該成出係調轉啊。而家就係話大陸落嚟個新移民，就個 claim 呢就係話我哋都係同更新啦，你哋香港人唔好咁樣對我得唔得咁樣。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又係應該調轉，係應該香港人同啲大陸人講、喂，大家都同根生啊、你唔好咁對我哋香港人得唔得啊， 你唔好買叫晒啲嘢啊， 係啦， 落少啲嚟啦。 應該嗰個編劇應該調返轉呢，對香港嘅觀眾呢就多啲共鳴嘅。喂，喺股票呢行大家同根生啊，你俾啲香港人入下行啊，你唔好淨係請大陸人得唔得啊。香港人 唔好淨係洗碗啦，可以做下其他嘢㗎。讀書你唔好俾曬啲學位啲大陸人啦、大家都窮根生，俾啲香港後生仔讀下書得唔得啊？所以佢其實應該調翻轉嘅，我覺得咁啊，所以我就冇乜特別嘅感覺啦。對呢啲戲啫，但講真，無線啲編劇 係咁上下， 咁上下 level 啦， 冇要求高啦。 佢擺嗰個主女主角朱璇喺度算幾好啦，咁咪算咯。 大家開心睇下，係咪先？ 同埋佢又冇理由揾佢做老公嗰個咧。嗰啲 cat fair 咁，我成日見到佢啲 cat fair， 但唔知佢叫咩名嘅。 嗯，唔知有冇睇過。 喂，你都唔好夾硬將嗰個差異咁大啊，大佬啊！睇、你令到啲無知嘅香港人會有好大嘅 fantasy 㗎嘛。 唔係，咁對啲無知嘅香港人以牛哥通咪會覺得好大期望囉。 係囉，即係佢個落差，但係呢啲係好十幾年前嘅同根生嘅感覺。嗰、那個 feel， 而今時今日個同根生係要調轉，係我哋要求同根生，唔係國內人要求同根生嘅陰公。咁所以真係千祈唔好搞亂呢樣嘢啦。咁另外即係近排又都好多網友 PM 俾我啦，有多即係personal 嘅問題啦，唔係 personal 嘅一啲比較宏觀嘅嘢啦，都好長㗎，有個 Bruce Leung 嘅朋友，咁佢講嗰幾個問題啦，因為我費事讀曬出嚟啦，佢話中國地方債咁嚴重，點解決？啱啱好啦，今日中國政府呢個國務院呢就出咗個解決方法啦。就係話咧，本來嘅解決方法咧，就叫四大國有嘅資產管理公司咧，即係譬如華融啊，呢個嘅先達啊，嗰啲先達係咩嚟嘅？ 先達係廣場 啊，係 賣手機嘅， 係信達啦、啊，嗰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咧，就本來就係解決呢啲嘅地方債嗰啲違約嗰啲嘢嘅，即係當係垃圾咁收翻上嚟。咁而家多個解決方法啦，就係話咧。叫啲地方政府呢，不如你都整呢啲咁收買資產嘅爛資產嘅公司啦、即係資產管理公司啦，咁皆大歡喜啦，係咪？咁自己解決自己嘅問題，自己搵嘢去解決，咁有人埋單， 都係叫資產管理公司， 都係叫，不過唔係國有嘅、 okay， 即係唔係國家層面嘅、即係地方政府可以自己整啲出嚟，咁、有咩好處呢？即係第一就係話對於即係譬如係信達啦嗰陣嚟講呢，佢就舒服好多，因為佢哋係有責任呢去做呢樣嘢嘅。但係佢做呢即係全國都好多嘛。 怪唔得知啦，升咗 20% 啦，3.7毫一翻到4.4啊，頂。 即係因為好多啊，你諗下一個省市呢啲地方債可能啲 item 可能有十幾廿個。咁多個地方唔知幾多天文數字嚟㗎喎。咁你叫呢個信達喂你搵啲人過去嗰邊嗰度睇睇啊。佢哋有幾個違規呢你要解決嘅。嘩我邊有咁多人去做啊。咁可能信達同埋呢個華融話喂我唔係我知道我嘅責任係要做呢樣嘢。但我真係冇咁多人啊。咁不如你叫佢自己搞啦。跟住而家就話呢、不如地方政府呢都可以開啲咁嘅資產管理公司。去收返啲資產收返啲近乎違約嘅一啲嘅不良貸款。咁真係好開心嘅。因為不良貸款發出嚟嗰個呢就是當地嘅銀行或者當地嘅政府啦。 係 囉。咁跟住佢變咗不良啦。跟住又用當地政府做form 出嚟一間嘅資產管理公司呢去收返自己整出嚟嗰啲不良貸款啦。咁好開心㗎喎成件事即係開心到不得了㗎喎。咁呢個世界就永遠都係咁嘅啫無論你資本主義又好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好最緊要就有人埋單嘅啫。 係啦。 係咪而家有啲嘅不良貸款國資委下面嗰四大各有嘅資產管理公司唔肯埋單。好啦你哋自己去埋單啦。咁嗰啲嘅地方搞多七八年可能係嗰啲地方整出嚟嗰啲資產管理公司都會冧㗎嘛。因為佢收嗰啲不良貸款真係可能係非常不良㗎嘛。咁佢冧咗咁邊個埋單呢好簡單。咪香港埋單囉咁咪間唔中就推簡嚟香港上市咁咪香港埋單囉到最後有香港埋單咪得囉 到時先算啦 咪到時先算囉咁所以解決一個問題啦就是、中國地方債咁嚴重點解決就得啦到最後就會香港幫佢解決嘅用香港個資本市場幫佢解決嘅跟住香港個資本市場就冧咗 咁就得㗎啦。咁香港嘅資本市場呢，對於中國嗰個嘅任務呢已經完成㗎啦。咁就可以功德圓滿㗎啦，嗰陣時候港股就收皮㗎啦。滬港通要推得咁突然，滬港通其實又唔係推得突然嘅。 係啦。 就搞就搞好鬼耐㗎啦，傾就傾咗好鬼耐。咁你話個突然呢就係、是、港交所突然嘅啫。因為我都係之前節目都講啦，我話覺得上交所要推個滬港通呢係之前冇問過港交所嘅。總之係出咗嚟就話我要推個滬港通。咁你知係李小加即係、就是、港交所李小加㗎啦，咁即係一隻狗嚟㗎嘛，佢冇得 say no 㗎嘛，佢唔可以話我哋未準備好或者我哋唔需要滬港通㗎嘛，咁佢一定舐鞋底呢，我嚟跟住咪推咗半年時間準備囉，係咪？如果大家係傾掂咗嘅，咁咪唔使半年時間啦，下個禮拜已經得啦，係咪？美國退市冇理由冇影響，但係仲未跌。 OK， 退美國退市係有影響嘅，个影响美国政府都知道，耶伦都知道，佢唔会贸贸然同你退市。咁佢梗係见到美国经济 OK， 或者顶得住佢先退市㗎啦。 你见到佢都係溫水煮蛙去减啦。 係啦，佢都係。 每次开会差唔多都係每次减100亿咁慢慢退。 嗱，所以而家呢嚟緊呢你会见到有啲大行呢可能会吹一样嘢，就係话呢美国退完市就会加息㗎啦。咁我諗冇咁快嘅。 冇 咁快嘅。去到退完市9月10月退完市，可能去到下年第一季或者第二季先至会加息，佢唔会傻到咁样。 年尾先吹囉呢單嘢。 所以你話加息對美國經濟有冇影響？有影響。點會冇影響呢？一定有影響。但係美國政府唔係白痴嘅。即係佢唔會無端端耶倫失驚無神屎忽行走去加息。巴林克同埋即帶落嚟嗰個退市計劃俾阿耶倫，亦都唔係忽然之間兩個坐埋一齊諗出嚟，喂退囉，下個禮拜退咗吹呀，咁樣唔係嘅。咁你見到即係如果經濟好嘅話，美國有冇 QE， 其實佢影響不大嘅。美國點解要有 QE 啫？經濟差嘛。預期嘅經濟差嘛。咁所以佢退落嚟嘅時候，佢發覺經濟 OK， 所以退落嚟嘅時候唔係咩問題。 同埋個 QE 夠銀行咋嘛，你見到其實大部分嘅美國嗰啲銀行啦，經過08到呢一刻都5-6年啦，後面嗰、那個個 TLA 嗰度嗰啲嘢解決咗，就穩定返落嚟啦。 係啦，咁你話打貪打打下好似冇咗影，啱啱講咗啦，周永康、即係人哋打貪唔係好似連續劇咁樣，日日都要整一個鐘頭節目佢睇嘅。係。咁、你又知道周永康喺裏面都俾人打到執到豬頭咁樣嘅陰公。 聽啊，呢、這個可以講一講喎。听闻呢件唔系终结站嚟嘅喎， 好多人都会咁谂， 小心、 但系 有呢度要讲，有间电力要小心咯。总之系啦， 但会咁讲啊，退完市，美国退完 QE 都唔会咁快加息嘅。打完个阿周永康都唔会咁快打第二个嘅。大佬你唔惊震荡嘅咩？所以我咪话咯。哇！我依期都即係都啲預測都頗為可以參考一下。九月應該會出第一另一陣嘅微刺激嘅，睇住個經濟情況嚟出。點解呢？因為我假設周永康會過一段落，過一段落之後咧，佢會有大概半年嘅時間咧，俾佢喺經濟裏面落多啲墨嘅。咁佢冇咁快，周永康打完之後咧，打埋周永康上面嗰個嘅冇咁快嘅。佢要唞下氣嘅，大佬啊！ 隔離嗰個好似係。隔離嗰、那 個，隔離又好咩都好啦。 隔離嗰、那個 冇咁快嘅，唞多陣。 上邊隔離嗰、那個係 唞一陣先，唞一唞嚇、唞到啦個經濟順滑翻啦，咪再打咯。實有得打，嚟緊嗰兩三年一定會打，因為講緊幾廿萬億嘅嘢，點會咁快打得曬啊？ 但係唔好，總之小心一間電力啦，係啦，係 啊。係咩邊間啊？嗰間唔止電力㗎嘛。 係。 冇㗎，跟住一路答啦，佢好多問題啊。近排好似乜嘢行業都有政策出，咁係咁㗎啦。 係啊。 微刺激㗎嘛。微刺激即係人人有啲。就係、所以咩都有囉。近排港股好強，咩都升，全部嘢都可以一個故事可以做到。就係、今次升浪係牛三咁樣。 咁我去年呢個寸道盡一嘅時候都講啦，牛三不是夢啦。咁你 label 唔 label 今次係一個牛三呢冇所謂㗎，大家有唔同嘅睇法。有啲人就話以香港嘅估值嚟講呢而家未到牛三、 嗯、 有啲人就話以香港而家嗰個瘋狂嘅程度嚟講呢應該去到牛三 whatever、 嗯、 你鍾意啦。總之都係一句啦，牛市你又唔一定賺錢，熊市你又唔一定輸嘅、嗯、你使鬼理佢係牛定熊咩，係咪？其實滬港通威力好大，一定大過直通車，但係冇人講過唔係嘛。 滬港通威力 咯，好多人講喎。不過滬港通香港人對於滬港通同直通車呢都係一個瘡疤嚟㗎嘛，直通車。 嗯、 真驚講講下又話跟住突然之間冇料到呢殺返嚟咁點算啊。 嗯。啊會唔會夠唔邪呢 ?8 月17號我永遠都記得呢一日。 做咩 大奇蹟日嘛，當年、 哦、 2007年8月17號嘛，插千幾點最後收返、 嗯、 收返唔知百幾嘛，係呀睇下啦。 唔知啊，喂、嗯哎、又唔係嘅，歷史又未必會 repeat 嘅、 嗯、 因為啱啱出啦，又係呢個嘅啱講金管局嗰個賺錢啦，咁啊同比呢即係比2013年呢就今年嘅第二季賺好多港股。嗯，因為一定嘅，因為舊年個港股就衰到冧咗㗎嘛。 係啊， 因為五窮六絕七翻身㗎嘛。 係啊， 舊年個五窮六絕真係七都未翻身。 係， 今年即係五富六貴㗎大佬，七爆燈㗎。咁、啊、 五都未，五都係。 五都係打橫行啦。 五六中都係。 五都唔窮啦。 唔窮啦，但係。 係啦、啊。咁所以即係你話歷史係咪會 repeat 呢，咁唔一定嘅，淨係呢兩年個五窮六絕七翻身都玩死人啦， 係、嗯、 咪？啊，咁而家當然而家都有人話係五都係窮㗎。係啊。係啊。阿里巴巴、滬港通、美股要跌，全部發生喺十月附近。就係、是、為咗配合個牛三，係咪呢？咁我話我又唔會 care 牛唔牛三嘅呢樣嘢。 限埋個九月頭先啦，到時先再算啦。 咪係囉，即係八月五六七都升咗，八月係點？八月搞掂埋個八月先， 都未知，唔係淨係翻返去第一節，都聽日都未知點啊！ 同埋個頂都好似未見到， 係啦。 咁你好難估，即係十月嘅時候會點嘅？中國可能知道有咁嘅，唔係對對對對，大地主呢嗱好多嘢啦，咁我唔講啦。 哇！好多問題喎、 啊。佢哋好長啊！呢篇嘢真係。 喂，我講少少嘢先啦。 係啊。 第一節留咗啦。七八啊，我700啊，點解會即係頭先留個 point 係閃閃縮縮又好咩都好發咗啦，個民營銀行牌 發咗啦， 發咗啦，琴日 confirm 咗出咗 news。 我一定發㗎呢、這個民營銀行牌，即係爭在係唔係其實就係話你俾個名字我嘅啫個銀行， 嗯、 你係咪叫騰訊銀行啊咁樣？你俾個名字我先可發到個牌俾你㗎， 嗯， 即係發到個正式牌俾你啊，係咁而家俾咗名佢，咁啊發咗俾個牌佢，咁啊。嗯預咗㗎啦，佢一定會做啦，係咪？ 嗯。 啊，咁亦都唔係因為呢件事，所以即係騰訊要103蚊嘅。 係係、啊。不過發咗啫、 啊。發咗㗎啦，咁就搞埋只盈大啦。 係啦，咁 時間就，即係盈大就上個禮拜講完，就432，即係以前阿蕭若元嗰只。 嗯。 啊，咁啊，今日升咗10%。 上個禮拜。十個啊，最後埋單。 係啊。 哇。 咁啊，就上個禮拜講到4蚊。咁啊，我唔知點解啊，我完全唔相信，因為我上個禮拜個節目講完之後咧，突然之間會升咁多啦嚇。咁、啊、但係即係我講得出上個禮拜講嘅嘢，大家再聽一聽，我無可講到好坦白嘅。 係咯。 OK， 話曬呢啲都係半公開嘅節目，我唔方便太坦白講出嚟。總之我講得出嘅嘢，我暗示得嘅嘢，牽涉得出嚟嘅嘢，我唔係亂咁噏啦。 嗯。 嚇、啊，咁但係係咪咁快呢？我又唔覺佢可以咁快喎、啊， 大佬。 但你問我點解今日升得咁犀利嘅？ 唔知喎、 啊。我又真係唔知喎、啊。你問我有冇？我都未買喎、啊。唉、哎，我諗住話呢排個市咁旺呢，你冇理由齋啲錢嚟擺喺只盈大地產嗰度咁蝕張㗎。係 啊。 等一陣先，等佢個市定咗或者回返先算啦。佢橫掂都企喺4蚊嗰度嘅，慢慢都得。我真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升咁犀利喎，咁所以大家求神拜佛聽完個節目之後，你用啲念力將個價打翻落去啦。 係啊，唔好喐住啊，大佬， 喐住啊， 喐咗就100上嗰個走咗先啦、啊，大佬。 100 OK 嘅， 成蚊啦就嚟我。 100咧，即係嗰扎鐵基建股咧， 18639零。 就下一彎嘅央企改革咧，就會輪到佢啦。 Really？ 因為佢哋就確實符合咗一個我之前講過啦，央企改革其中一個 criteria 咧，就係負債高。 嗯。 咁啊，隻隻都負債高嘅。 係啊。 嚇，經營不善，隻隻都經營不善嘅。 嗯。 嚇，咁啊，所以就會唔會係下一彎嘅央企改革係啲鐵路股或者基建股咧？大家可以等一等嘅。 嗯。 大家可以等，我唔係叫你買啊，你可以等下呢個消息㗎咋嚇。阿迪嗰啲唔同啦，即係咁鬼平買，咁一睇位走嘅啫佢就。 我睇位走 嘅。咁啊呢啲咪輕鬆咯。 我諗住食個 trend 啫嘛。 睇位走，永遠就輕鬆過高位諗緊追唔追。 係、啊。 就係、是、咁簡單啦、嗯。股市就係咁樣玩㗎啦、 嗯 啊。你話啲資金係咪之前港匯好強，所以衝咗入嚟，而家先嚟買咧、嗯、？OK， 就算俾你知道係而家先嚟買佢哋，咁點咧？你吹佢吹得佢漲咩？ 嗯。 港股係咁㗎啦，資金市嚟㗎嘛，係咪？咁你只係話點解之前唔買定呢？點解之前要驚呢？係咪？嚇、啊，股就冇驚過嘅。 就算話定話埋俾你聽，外面有無端端有1000億攬入嚟都好，你下面揸咗升上嚟嗰啲，你嗰1000億就真係可能嚟接貨嘅啫。 係㗎， 係啊，即係個港股係好奇怪嘅，從來就係只有。07年嗰日，點解頭先提一提817嘅原因就係07年嗰日一個消息配合係有錢入嚟，大家發覺我唔放俾你住啦，拱咗上去先算，先至係咁樣拱到咁高嘅啫。 所以嚟講咧，即係呢啲港股嘅特色咧，即係見怪不怪㗎啦。 嗯， 即係你好難講話，哇！點解升咁犀利嘅？之前港匯強，冇理由而家先嚟升㗎，咁係㗎啦。其實港匯已經係金管局已經係16度入市嘅呢兩個禮拜，嘅夾夾埋埋入咗幾多咧？500多億嘅啫， 係 500多億， 一日20多億幾廿億啫嘛。 即係你諗下500多億，如果假設嗰啲錢真係衝你嘅港股，500多億夠㗎啦。佢、只係做個陣有呢個金管局配合，港元強勢好勁，啲、人唔會理係點解咁強勢，同埋用咗幾多錢搞你咁強勢。原來講緊500多億嘅啫。咁嗰500多億點解之前喺股市裏面正股裏冇乜動靜嘅？我係500多億，我要搞咁大台，我梗係搞期指啦，我仲搞你只正股咩？係尾水我先至搞正股嘅啫、 嗯。 我期指我賺到你笑啦， 係 咪先？咁、所以即係 smart money 永遠都係 smart money 嚟嘅，咁、呢樣嘢冇得講嘅。咁正如即係而家仲有人炒啲 AH 股差價，咁、OK 嘅冇問題嘅，你炒 AH 股差價。咁但係你炒個 AH 股差價之餘，你要揾翻啲比較一基本因素上比較。扎實少少嘅就會好啲囉。 嗯。 扎實少少好啲囉。因為即係譬如你話都有 H 股差價，就係譬如上海電器2727嗰啲咁樣。其實佢好有改革嗰個味道㗎。 嗯。 好有央企改革味道。上海電器我其實我諗住搵集講嘅上海電器，不過可以講一講。上海電器一隻好悲劇嘅股票嚟嘅。 嗯。 嘅上市公司嚟嘅。因為佢係港股呢幾十年裏面最bad timing 嘅上市嘅時間，我唔記得佢係上市係應該係撞正呢個嘅沙士嘅。 03咯， 佢係撞正沙士，佢夾硬要上。咁、所以佢係個 timing 係差到不能再差㗎啦。咁、但係即係經咗咁多年，佢又冇乜改進，間公司又垃垃圾圾咁樣。咁、其實佢而家真係符合到呢個嘅改革嘅。咁、所以即係你除咗 H 股差價之外，你要有啲 value added 喺你嘅股票嗰度囉。你唔好淨係 H 股差價，佢差價折讓好大，我買嗰隻，其他係乜都唔諗，唔得㗎。 喂，問多樣嘢啊，交行講到咁大頭啦。 係啊。 複 雜嘅交行呢單。 但係好睇落去係好複雜的。 交行我以前有做過嘅。 嗯。 今日節目講咗三間公司都係我對上三份工。西人萬國時富同埋交行我都做過。 嗯。 咁交行呢而家佢話要搞混合，佢係要想揮貨係第一個試點呢係銀行嘅改革。 嗯。 銀行嘅混合式經營嘅改革。咁對於交行嚟講呢佢係麻煩，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匯豐。揸住 20%， 係外資嘅上限。咁如果你話要混合式經營，咁理論上佢本身已經混合式經營㗎啦，佢、有匯豐喺裏面㗎嘛。咁你話 20% 唔夠喎，加多 20%， 即係俾外資或者係其他。咁你咪俾匯豐呢？ 係啦。 如果你俾埋匯，你順理成章應該係俾匯豐㗎喎、因為匯豐連上海銀行都賣，佢死都唔肯賣隻交通銀行喎。 係啊。 咁如果你因為混合式經營，佢拎多 20% 出嚟賣嘅話，你咪第一時間要俾匯豐呢？如果你俾匯豐嘅話，咁其實只係匯豐增，容許匯豐增持㗎喎。就唔係乜鬼嘢混合式經營，因為匯豐已經係有人入咗去個 board 裏面㗎喎。唔係一個 executive director 嘅 board 啦，係入咗落去一個嘅 non-executive director 嘅 board 嘅。即係我因為我揸咗 20%,我有權去睇住你個 operation， 但我冇權去參與你個 operation 嘅。咁如果你俾我揸到 40% 嘅話，我咪有權去參與呢？好啦，依個第一個 scenario。第二個 scenario， 我係增加多 20% 拎出嚟賣，但係唔係匯豐，而又係外資，譬如係 Morgan Stanley。好啦，你同 Morgan Stanley 講，我而家係混合式經營，混合式經營嘅原意咧就係帶入多啲新嘅管理層嘅。管理嘅元素入去國際銀行裏面做大做強，發揮更大嘅銀行效益 ，B 巴咁嘅原因啦。咁摩根士丹利會同你講噶嘛？你揸多 20% 俾我買係咪？咁但我之前見到只匯豐都揸 20%， 我又揸 20%， 匯豐都只係做堂邊學啫。我揸個 20%， 我都預計我係堂邊學啦，係咪啊？都係得個睇字嘅啫。咁如果交行同佢講，喂唔係啊，摩根。你有權入嚟個 board 㗎，咁匯豐會點講呢？你冇理由你入去，你又有 20%， 你又入 board， 我揸你咁耐有 20%， 我又入唔到 board 㗎，咁又唔掂㗎喎。好啦，第二個 scenario，第三個 scenario 就引入啲混合式經營呢，又係嗰啲乜嘢中投啊，又係啲匯金啊，咪又係換湯不換藥。咁所以呢件事情複雜。 最好嘅解決方法，要穿我答你 咩啊？執咗啊！ 嗰 20% 係俾恒信， 又係 乜都係噶，最簡單嘅方法， 又係 乜都唔使做，係咪先？匯豐又開心，大家又冧到。 咁啊，跟住父子會打交喎，匯豐同恒信會打交。咁你同恒信講唔得啊？你咁講 technical 你唔得噶，因為匯豐揸住恒信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 effective 个 shareholder 汇丰系揸多咗 20% 嘅，唔得唔得唔得，东亚就得，吓咁啊，所以即系呢啲事情咧，你即系从一个 news 去睇咧，你会有咁嘅角度，你从个股价去去睇呢件事咧，有另一个角度，你再深入啲去睇咧，有另一个角度，即系炒股票就系咁样咯，亦都系今日讲股仔嘅呢个节目嘅原意就系如何，又系咁样咯，最后一样嘢系讲主场新闻啦， 好啊， 主场新闻我讲两句嘅啫，主场新闻就接咗啦，咁啊，即系有啲唔舍得，本来即系有佢存在咧，我又唔觉得好巴闭，但喺 Facebook 里冇咗主场新闻咧，好似争咁啲咁样，因為佢好鬼多嘢睇嘛，有時候。雖然你話係抄抄埋埋咁係㗎啦，嗰啲 blocker 嗰啲咁嘅嘢係抄抄埋埋㗎啦，有幾鬼多原創啊，係咪？咁但係冇咗佢真係麻煩啲喎。有冇啲代替品啊？ 十年後囉 ，Wagga 搞個 Wagga News 出嚟囉。 十年後都冇曬 Wagga 啦。 係囉。 真係嘥氣啦。 係囉。冇啊， 咁 咪有代替品嘅，本身個 market 有富人，有富人媒體， 都爭富人媒體邊個噶？ 哇，點樣講俾你 聽 ？Jackie Fong 嗰個係咩嚟噶 ？Roundtable 唔係 㗎 ，Roundtable 唔係。 哦，咁希望多整翻個可以充斥一下啲 Facebook 啦。 係啊， 因為我係近排少上咗少留言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嘅。因為隻死人唔講得。 係啊，就真係好多嘢都。 費事講，我費事講太多，就係咁簡單。你哋嘅留言我係有睇到嘅。你哋嘅憂慮我係理解嘅。你哋嘅恐慌我係感受到嘅。但係我係唔會理你的。因為我講到明自己嘅底褲要自己洗，中意你系可以沽咗佢，我系唔会伤心。你中意可以继续揸，我唔会为你嘅持有而感到高兴。OK， 好， 咁所以就系啦，今日礼拜就咁样啦。 好啊， 咁下个礼拜睇下会发生咩事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